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 US News 发布了2019次大的变化，加州系列的学校为何会逆袭前进？如何根据最新的排位为自己的学校选择定位？留学面对面与您冲到了30位，正值申请季节，想必同学们心中也会多加揣摩，我的择校清单到底要不要改呢？今年排名为何会有如，一同关注。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学排名翻转，如何确认择校清单。那么前不久呢， US News 发布了2019年最新的美国大学的排名，一时间呢又引起了一波小的话。培训针对赛会城市社会志愿者的全过程和全领域，培养2022年冬奥志愿者的候选骨干人才。老师，我们也提前电话采访到了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王子涵啊，他是这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在读生，他呢也会通过自己，也是咱们中国家长啊，在择校的时候的一个指向标，或者说是一个风向标吧。那么今年呢，这样的一份最新的榜单刚刚是新鲜出炉啊，所以先问一下张浩老师，这样的一份榜单，在您观察，今年发生了一些什么样小的变化？而为什么今年这个排名的这样的一个变化会引起大家这么大的关注？ 嗯，好的。其实我做留学12年，在美国留学上面了。其实今年的榜单算是变化最大的一年。 嗯， 我归纳几个字吧，可以叫公立校的逆袭。 嗯， 其实在美国的 US News 排名上，前30的学校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这个也是一成不变的。但是今年的公立校，尤其是加州体系的学校是普遍上涨，尤其平均的涨幅每个学校达到了8名到10名。 嗯， 而且是整个体系的学校一起上涨，这个还是前所未见的。所以也是为什么今年有很多的学生和家长，甚至我们在今年申请刚出完排名之后的择校中，都在也在进行再次的思考，甚至学校的转换或者重新的选择。 嗯， 也是因为这次排名所带来的影响。 所以就是这一个排名，整个加州系当中的这些个学校都有一个整体的逆袭啊。 对。 那么我们之前采访到的这个在 UCLA， 也就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读的王子涵，他呢也谈到了自己的这个看法。 这次最新的这个排名刚出来之后，就我身边的同学并没有太多的关注这个，虽然是我们校第一次进前20。我们其实看法就很普通，因为我们觉得在学校里面大家个人各自情况是不一样的，对于排名来讲，对于我们未来就业或者继续深造影响并不很大，上升个1-2名或下降1-2名，但是更多的是看个人自身的发展和专业不同的情况吧。这次总的来说加州系大学有上涨，尤其是 UCLA 首次排名很高，可能是因为我们学校明年是百年校庆，所以最近一直在进行一些校友的募捐活动，好像已经募集了好像10几个亿吧，资金充足肯定是这次学校排名上升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好，刚才呢这个子涵谈到的关于募集校友资金，就是这个在整个的排名当中会起到很大的影响作用吗？ 其实会的，因为在 US News 里，其实跟经费挂钩的这些的比重的排名都是很多的， 嗯， 包括了像我们甚至在每个大学的老师的薪资啊，包括了福利待遇，甚至对于每个学生的科研投入到每个学生的这个金钱的这种花费， 嗯， 它都会进行评估。所以也是为什么在其实 US News 里我们看到更多20多所都是私立大学，其实公立大学相对少的原因。 那在这样的一份榜单当中，因为它最后的这个排名的参考的数据肯定是多维度的， 对， 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有没有钱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嗯， 它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维度的考量呢？ 它会有很多，包括了学术声誉，就是专家的这方面的论文发表啊，教授的这种科研这种项目的发表等等，嗯，这个是能占到20%左右。 然后还会包括了我们刚才说到生源优秀度，就是今年的录取的学生的 GPA 啊 SAT ACT 的成绩，这个也占到 20% 左右、然后还有的这个财政力量，就是单纯的校园建设硬性设施、包括我之前在国外读书的时候，我们学校翻新教学楼，显示器重新更新，就排名涨了7名、这也能占到 10%、然后还会有你的这个学生的流动率、比如说因为在美国的是有一个转学机制的，所以你的学生如果大一到大四都在这读书，证明对这个学校反馈很好、它叫留校率、这个也占到 20%，它会有很多大概7到8个不同的维度去组成的。 就是在这些维度当中，您觉得我们要是看的话，哪项指标其实才是咱们应该重点关注的呢？ 其实都跟我们有一些关系，但其实又说关系没有特别大。其实我对于我们本科学生来讲，其实本科申请我们会关注排名多一点，甚至比研究生关注专业要多一些，因为它更多的是一个综合的圈子和给到我这个学生每个学校的资源的一个体现。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这个孩子是更想走理工方面作为研究方向的，那可能我们会更多看重这个学校的师资的投入、实验室的投入，学校的硬性的建设，那跟资金其实挂钩会更多一些。那如果说我们可能是非理工科的学生，那其实更多我们要关注校园的环境啊，包括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学校的学生的流动率，如果它比较低，证明这个学校的这种学生对学校的反馈呀、整个四年学习下来的融入感也很好。其实不同类型的学生考虑的点不一样。 那么关于这个排名，我们一直都是建议大家要理性的看待排名。其实不管是 US News 还是包括这个 QS 等等这些个排名，我们都说它应该大部分都是商业机构的排名。 对，实际上他们有不同的角度、一般我们建议学生你可以两个排名都参考一些，但是 US News 会更倾向于经费，但是这个经费不一定会投到你每个个体身上，这个是它的一个小的排名上的弊端。那 QS 排名的话，我们会看到一些甚至可能澳洲的学校排名更高一些，是因为它更关注于这个学校的文章发表和学术发表，或者你在期刊上或者得诺奖的这种比重，但是这些老师未必会去教你。所以它都会有它的一些局限性，所以我们要理性去看待， 相互比对着去参考它。 对 吧？ 对， 我们先来看一位微信网友提出的问题。我想我是海，问一下张浩老师，咱去美国读书是学校排名重要还是这个专业排名重要呢？ 其实刚才我说过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在行业里有一句话，本科看学校，研究生看专业，博士生看导师。所以这个要看我们具体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申请的一个趋势了。那咱们从泛泛来说，其实排名重要，但它重要不是排名本身，而是在于生源水平。就是其实我们看排名，你刚才说到了有 20% 的因素是往年录取学生的这个数据，还有它的一个流动性，和这个流动性其实也包含了学生的被劝退的这个概率。所以其实我尤其是针对于本科的学生，我对他说，我们在看排名的同时，还要看往年这个学校的整个学生的学习状态，中国学生的口碑，还有国际学生的在这块取得好成绩和未来的研究生升学发展的这些的状态，这个都要去看的。 对， 所以其实在本科阶段，我更看重的是这个学校的排名是否值对了这个学校的教学水平，同时对于一些刚出国的孩子在学习的这种引导上，还有说自觉性的这种的发展上，和给一些相对更对于学术方面更直接性的指导上面，能否提供更好的帮助。对，这个是一个综合的吧。 是，所以说呢，就是这样的一份榜单，我们实际上看到的只是冷冰冰的一个数字。 对， 但是这个数字背后它又有什么样的更深层次的东西，是需要大家揣摩和关注的。那我们实际上现在大家就特别的关心的一点，那就是说这样的一份榜单是不是真的能够真实的反映，这样的一份榜单我们实际上看到的只是冷冰冰的一个数字。 对， 但是这个数字背后它又有什么样的更深层次的东西，是需要大家揣摩和关注的。那我们实际上现在大家就特别的关心的一点，那就是说这样的一份榜单是不是真的能够真实的反映出这一所学校它的真实的能力水平。咱们先来听听这个王子涵同学 啊， 他作为这个 UCLA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其中一员，咱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西大学在北美高校中这个情况，我觉得是要分几种来看。首先对于 伯克利来讲，因为它是一个老牌传统的工学院，跟商学院比较好，所以说这两个方面的同学就业其实情况非常不错，而且学生的质量很高。对于我们学校来讲，主要是工学院还有数学还有医学院还有生物相关的专业非常强，所以说相对来讲我了解的同学就业或者去读博士来讲情况都非常的好。这两年北美那边经济形势也不错，所以说如果你只是想在加州附近找工作的话，这两个学校的名气是非常大的，对于就业来讲这个学校的对于你的帮助也是很多的。但如果你要去东海岸的话，相对来讲帮助比较少一些，因为那边的传统学校比较多，比如说那些 Ivy League 的几所，所以说相对来讲帮助就没有那么大。但如果你在西海岸的话，帮助是很大的。然后对于其他加州系大学来讲，我知道 UCSD 的工学院比较好，然后 UCSB 的物理系非常的不错，所以说不同专业不能笼统的去说它的就业情况怎么样，或者升学的情况怎么样，还是要单分出不同的专业来看吧。 就拿加州系来讲，诸多的大学也它的这个排名实际上我觉得也并不是说绝对的， 对 啊，对吧？实际上我们再去到大学当中，你不是在这个学校当中学所有的专业，你是择其一的， 对， 那么每个学校有自己擅长的东西，所以说它能不能说反应，能反应，但是不能够全部的反应。 没错。而且其实在美国本科阶段教育本身大一大二它是一个公共的通识教育阶段，其实并不是像中国我们刚刚进入大学他就把专业给你定死了。其实在大一大二的时候，我建议我们的学生在如果现在电台前面的这个家长是个高一的学生或者高二的学生，你可以先把孩子大方向先定起来，比如说我想走工科类，我想走文科类，想走自然科学类，还是走生物类等等。其实刚才我们听到在 UCLA 读书的学生也说了，其实每个学校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是你不用把它选得特别的细，因为在大一大二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阶段就是对于孩子的一个系统培养的阶段。就像我们去年也有人大附中八一中学的男孩说我想学计算机，但是到了国外之后发现大一大二的公共课修课的时候计算机要先学三门物理两门力学，就是他所认为的专业和你真正到大学阶段所学的学术的支撑内容也存在于认知上的断层，所以他会给你一两年的时间去把各方面都修补好，确实你的兴趣和你的能力能在这个水平线上，大三的时候再去分细分的方向。所以在本科阶段我想说的是也不用特别关注到哪一个学校什么好，因为这个孩子他也是一个可变量， 对 啊，但是我们可能还是我说那句话，看看这个学校综合的生源水平、招生学生的档次、学习的严谨性就可以了，并不是说20名就比30名肯定要好，但是从大面上来说20肯定比60要好，这个是对的。 那么今年新出的这一份榜单啊，我觉得对于今年做申请的，因为这个时候正好是在做这个申请啊，现在的这个同学们来讲，对于学生的申请还有对于学校对于学生的这个录取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美国人并没有，或者美国本土的人并没有对他有多大的这种冲击感。其实更多冲击感更多来源于中国学生和家长。其实我认为国外的学生家长或者说我们其他的国籍的也不会有太大冲击感。其实它更多的是一个商业行为的排名。其实在美国的择校观念里更多的属于就近入学。就像有很多美高的学生家长在国外的会有升学指导。然后这帮孩子的比如说我是一个滨州的一个学校的中学，他会从排名最好的滨大给你推荐到可能150多名的天普，都会给你推荐，他认为只要离得近就很好，所以他们的理念跟咱们不一样啊。但是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可能排名，因为我们从小习惯了就去把排名当成第一个参考标准了去评估。那从申请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唯一的区别是可能会有一些UC 体系的公立学校会收到更多的申请了，和一些今年排名涨的比如说佛罗里达大学等等会收到更多的中国地区的申请，可能会加速的是这个单一中国国籍在这个几个公立学校申请的难度。 所以我们说实际上呢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排名上的变化，真正的变化呢是我们自己内心的这种变化。 对， 你会揣摩说学校明年的申请会不会变难啊？我们是不是需要有更好的这种标准化考试的成绩，或者说更漂亮的文书赢得招生官他的这种青睐和这个眼球。但实际上对于学校在录取的时候，人家是一把尺子量到底的。 对， 那接下来呢，那就涉及到如何去做学校的选择。请张浩老师给大家做这个系统介绍之前， 我觉得还是先来听听我们的王子涵同学啊，作为这个过来人，他觉得如何参考这样的一份排名，以及如何结合自身的情况来去选择大学。 我觉得排名首先， 他觉得如何参考这样的一份排名，以及如何结合自身的情况来去选择大学。 我觉得排名首先很重要，因为它反映了一个学校整体实力是否被外界所认可。排名相对高一点的学校肯定是要比排名40名50名之后的学校要好一些的，所以说如果有机会有实力进入排名靠前的学校，肯定是要去进入里面去学习的。但是如果说就是学校排名相近的几所学校你要去选择的话，我觉得一定要去看专业。就像刚才我说的，可能伯克利的名声是比 UCLA 要大一些的，但是他们医学或者生物相关的专业却不如 UCLA 好，或者数学系它也不如 UCLA 强。所以说在这种相近情况下，可能看专业的发展包括师资力量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对于已经就读的同学来讲，就是大学生来讲，更多还是看个人的发展。因为我身边的同学其实差距还挺大的，最好的同学跟那些不太愿意去学习的同学之间其实完全活在两个世界里边。所以说我觉得尤其像加州系这种大学都是公立大学，人数很多，完全是靠自己的这个发展和看自己的这个努力情况而定。所以说我觉得排名真的只是很小一方面，对于就读同学来讲，既然已经进入这个学习环境，更多还是靠自己的努力吧。 至少我们在这个做选择学校的时候是要有一个大的原则的， 对 对吧？啊，就是我们应该遵循一个什么样的原则来给自己去做这种学校和专业的选择。 嗯，我一般其实建议学生会从五个维度去思考吧，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其实第一个维度呢，更多就是我们先说的排名，就是因为我刚才说到了，其实它也会分梯队，比如说前20是一个梯队，前30是一个梯队，前5、60是一个梯队。其实它会有这个梯队，不同的梯队的成绩要求和你准备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这个第一个是看排名。第二个其实我们所看的是地理位置。其实在不同的地区它所反映出来的一个风貌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喜欢更美国一些的地方，可能我们会选择东北部地区，或者我们会选择五大湖区。那选择更自由开放或者对中国文化的融入会多一些，希望孩子能适应一些的地方，可能会选择加州。但这个是属于很小范围的这种选择。但我想说的地理位置更多的是专业。比如说我未来有可能会选择金融，那毋庸置疑我就选择洛杉矶围绕的地区和纽约围绕的地区，因为未来的资源机会多，所以这个是地理位置我们要去看重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专业的选择。因为刚才我提到了，其实在美国我们中国留学生不会只读到本科，最少我们会读到研究生作为一个学历的起点。那一般我们在美国会经历三个阶段，这个三个阶段实际上是随着你大学的课程深入和教学深入，你去面临的一个思考的一个模式的改变。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你对于课程的一个适应阶段，这就是我说的，刚才我提到了，我们先选一个大方向。那大一大二，我先去看看我的能力是否跟我的性格和爱好在一个水平线上。大三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泛泛的，比如说选择金融，就是一个叫金融学或者数学都可以。然后研究生的时候呢，在美国的特点是所有的专业都是从行业发展倒推回学校的，那这个时候金融就会根据不同的岗位就会出现金融数学、风险管控、投资师、理财师，包括管理类的商业分析等等很多很多的岗位的结合的专业了。那那个时候你就要开始考虑的是未来的发展和职业定位。那对于学生来说，在本科阶段的话，如果你的目标是想学金融，那这个院系在本科阶段是否够丰富，那甚至我想学金融，现在比较火的是金融数学，那我的数学跟商科的交叉的院系的这个程度是否够深入，这个也都是要去了解的。因为我们读书不光只读本，要读到研究生， 对， 所以要走一个长远的规划。 嗯， 然后第四个维度我们要看的是这个学校的相关的这个师资和导师校友圈往年录取的学生的数据。 嗯， 其实这里头我们因为常做留学也知道，有一些学校的排名可能真的是靠钱和一些合作项目冲上去的。当然在这里我也不便说是哪些学校，但是它会有一些这个 在前方面去提升它的排名，但它的综合的学生实力，或者说它有一些预科项目也好，一些合作办学也好，导致的生源素质比较杂。其实这些学校我建议，如果我们的学生刚出去，尽量规避掉。因为我们学生刚出国的时候会选择舒适地带跟中国孩子去扎堆儿，那这样反而会跟一些可能成绩没有那么好的学生去在一块，影响未来的学业的发展。对，然后我们最后的一个维度看到的就是一些个性化的选择，比如说这个孩子有可能会回国就业，那我们可能要看国内的 HR 对于这个专业的认可度，那未来可能我会去读博，那我可能就会去申请一个这个专业本科特别特别强，科研实力非常强的学校，那甚至还有一些家长会考虑到孩子的身体状况啊，气候或者自身的投资移民的情况等，都会有很多的选择。所以我觉得要综合的去判定，但排名可以作为一个大的一个框架去把它框在里头，然后再去做个性化的选择。 先依据这个五个维度，你先做一个综合的评价，然后呢筛选出一些学校来，筛选完了之后您再对着那个排名， 对， 是吧？然后咱们能够个人的条件能够尽量摸高，那咱们就去摸高啊。但是前提都是刚才张老师所提到的前面的这几个维度， 没错， 这个才是符合自己未来发展和定位的。这几个维度啊，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感谢张浩老师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 好，谢谢， 感谢啊，也提前祝愿张浩老师中秋节快乐， 谢谢，中秋节快乐。 好嘞，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先暂告一段落，那也欢迎大家呢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教育面对面节目。 气爽，金风起处，故乡虽隔千里，心却紧紧相连。又是一碗月圆花好，团聚之时，古今过往千年，情却始终未变。月圆京城，情系中华。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听众朋友早上好，以下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今天白天我市大气扩散条件良好，预计细颗粒物 PM2.5 浓度在每立方米15到40微克，全市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1级优。听众朋友，北京市打赢蓝天保卫战3年行动计划正式发布，计划在完善机制、移动源低排放化、扬尘污染管控精细化、科学治理挥发性有机物污染、能源消费清洁化以及应急联动这6方面都提出了具体要求。在新一轮的3年行动计划中提到了6项措施治理大气污染，在完善机制方面，依托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加快乡镇街道实体化执法平台建设。在移动源低排放化方面，推进公路运输转铁路运输，到2020年，北京市货物到发铁路运输的比重提高10%。在扬尘管控精细化方面，加强施工道路裸地扬尘的精细化管控，到2020年，北京市降尘量较2017年下降30%。在科学治理挥发性有机物方面，工业领域到2020年底前再退出1000家以上一般制造业和污染企业。生活服务领域推进汽修行业餐饮油烟达标排放。在能源消费清洁化方面，2018年底前基本实现北京市平原地区无煤化。 2019年起科学推进山区煤改清洁能源。此外，深化京津冀及周边地区